只是飞鸟，拥抱后手中只剩下羽毛。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？我想要安静的思考，天平上让爱恨不再动摇。一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关灯还是关不掉这风暴。心 剩下我自己。